咁啊，翻到嚟今个星期嘅京汇天下啦，咁啊，安东尼啊，咁啊，上个星期就个汇市都好大嘅颠簸喎，系嘛？ 其实上个礼拜个波幅嚟讲咧，就叫做有个美金系先跌后升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咧，其实都喺我哋嘅掌握之中啦，即系我哋所俾嘅波幅嚟讲咧，就上个礼拜其实如果跟足入市嘅话咧，其实好多只 currency 都有得赚嘅，而前个礼拜嚟讲咧，只加纸嚟讲系即系走出咗我哋嘅预测啦，咁但系上个礼拜嚟讲，所有 currency 即系我哋俾嘅 range 嚟讲咧，其实都喺晒里面嘅，咁所以上个礼拜虽然个市系好似有少少波动，咁但系其实都冇乜特别啦，最令人注目嘅，我谂相信系只澳洲纸嘅走势啦。因为其实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个澳洲嗰边方面咧，就出咗一个就业报告啦，就出得系非常之曳嘅，因为佢嗰个职位方面咧就流失咗22,600个嘅。咁即系变咗，大家都开始觉得就系话澳洲经济真系好唔掂，咁澳洲央行亦都有机会系减息咁。咁所以个澳洲纸咧就跌到落对美金咧就跌到落去3.5年新低嘅，即系最低见过0.8778。我上次去跌穿90嘅时候咧，个纽纸都曾经因为嗰、那个奶粉事件咧，系曾经跌过落去80楼下咁，但系我见到就话今次个澳洲纸跌到落去90楼下嘅时候咧，即系跌到落去3.5年低位嘅时候咧。其实个楼指都仲系喺翻80楼上，仲有120嘅嗰啲位，咁所以见到就话其实好明显就系话个楼指系比嗰个澳洲指咧就强好多。咁亦都其他 currency 方面咧，亦都系咩咧？即系譬如好似个Euro 咁啦，其实临尾佢亦都系碌咗落去啦，即系跌到落去1.35边咁上下啦，最低见过1.3557啦。咁。大家都覺得就係話正如我哋所講咧，就係話佢上升嘅空間其實係好有限嘅，因為你望落去歐元區嘅經濟好似係好咗咁，但係其實就係話一個德國咧就已經頂起曬成個歐洲啊。咁你如果一個即係一個聯盟嚟講咧只係一個國家強而其他國家嘅經濟弱咧。其实是很大的问题咯，所以我成日都惊住就系话个 Euro 即系欧元区咧系会出事咯，即系第二次嘅欧债危机系随时会翻发啦。即系当然到而家即系唔系话咩嘅，即系到而家呢个 moment 嚟讲咧都仲系未出现咁嘅危机，咁但系你知道危机其实系忽然间杀到嘅，即系唔会喺你 预测唔到嘅， 冇错啦，唔会喺你有充分嘅预期之下咧。先至会出现咁，所以其实我哋一路嚟讲，我都喺度提醒即系大家就话我哋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系欧元区咧随时系会有坏嘅消息出嚟嘅。咁上个礼拜其实去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佢嗰个表现都几好嘅，最高去过接近137嘅。咁但系后屘就后劲不计啦，落翻嚟即系跌咗差唔多，由高位嚟计跌咗差唔多2美仙咁上下啦。咁后市方面其实我都仲系继续睇淡，我相信就半年嚟讲，佢有机会试翻1.3、1.33嗰啲位啦。咁甚至乎你落翻3.0，我亦都觉得唔系咁奇。 都有向下走嘅趋势啦，大家有咁嘅心理准备啦。 系啊，咁反而嗰、那个英镑嗰方面咧，即系或者讲翻英镑嚟讲咧，就佢可能经济真系话叫比起欧元区嚟讲咧，系叫做好啦。咁所以其实佢走势嚟讲都几硬净啊。咁佢上个礼拜头嘅时候咧，曾经见过1.165啦。咁后尾都已经碌翻落去，咁最低见过咧就系1.6309。礼拜五见到6309之后先弹翻上去，咁其实嚟讲咧就个英镑，我觉得暂时嚟讲都仲系 range 咯，即系佢喺两个礼拜之前佢先至见过16605呢个2年高位啊，咁但系今个礼即系上个礼拜咧就已经系咩啦，已经碌翻落去16314嘅呢个一个月低位。即系佢嗰波幅嚟讲咧，我睇都仲系喺咩咧？即系166两年高位嚟讲，我相信佢冇乜力再升穿上去噶啦。咁但系下低嗰度仲有几多咧？咁又暂时见到有好似163嗰度咧，系有啲支持喺度嘅。最主要原因，我相信就系话， 佢本身經濟係好，所以令到佢有支持。咁但係咧，就其實利好嘅因素嚟講咧，就大致上都已經喺個匯價嗰度反映曬嘅。 嗯， 咁所以我認為就係話你除非有更加好嘅消息出嚟，如果唔係嘅話咧，個英鎊應該166嗰啲位，其實應該已經係行人止步。 係 咁你譬如話好似上個禮拜啦，英國其實出咗 CPI 啦，即係出咗通脹數據啦，咁跌到跌翻落去2%咧，即係其實係近五年嚟咧第一次可以觸及到嗰個英倫銀行個叫 inflation target 嘅，即係個通脹目標啊。咁但係咧就呢樣嘢係對英鎊嚟講咧，亦都未必一定係好事啦，因為你通脹如果高嘅話咧，即係經濟又好嘅話咧，即係意味。英倫銀行是會有條件去加息啦，咁但係如果你經濟好，但係嗰個通脹唔高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即係令到嗰個英倫銀行嗰個退市或者加息個時間表咧係會推後咗嘅。咁對個英鎊嘅走勢嚟講咧，其實都唔係話一件真係太利好嘅事咯。 嗯， 咁我讲过欧洲货币啦，咁瑞郎嚟讲就冇乜特别啦，都系喺翻个 range 里面啦，咁即系跟翻个 euro 啦，咁其实我上个礼拜个位最 fit 嘅其实就系个瑞郎啦，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我系俾出嚟个 range 咧就系话0.898到0.912嘅，咁而最个瑞郎即系dollar Swiss 咧，最低系曾经去过0.8986噶，即系比我哋嗰个 range 嗰个咧就差六点啊。咁而最高咧就系0.9119嘅，比我哋个 range 嘅上限嚟讲咧差一点。 嗯， 即系其实如果以比呢个 range 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凹凹陷。 嗯， 咁我讲翻个日本纸啦，日本纸上个礼拜 讲少咗啊， 系啊。个日本纸上个礼拜咧就礼拜初嘅时候咧就曾经升过上去嘅，咁后屘咧就碌翻落去啦，咁其实都系喺个 range 里面啦，咁点解佢会升上去咧？其实好大原因咧就因为系个拆仓嘅问题啊，因为可能就话个股市跌嘅时候咧，亦好多嗰啲避险嘅资金咧都系走翻去个 yen 嗰度， 系 因为我知道上个礼拜嗰、那个。道指一开始嘅时候第一日都已经跌到落179，即係跌咗179点。 嗯。 咁即係变咗就係大家都驚住会唔会咩呢，会唔会话嗰个股市好似冇乜力啊，咁所以啲yen 係有个拆仓出现嘅。咁所以个 dollar yen 呢就曾经单日跌过 1.1%， 连103都曾经穿过，最低见过10285嘅 dollar yen 係。 係。 咁而其他嘅 cross 嚟讲呢，譬如好似个 euro yen 咁呢，亦都单日跌 0.9% 啦，咁个 sterling yen 尤其添啦，即係曾经单日係跌过 1.7% 嘅。咁所以上个礼拜初呢大家都觉得个 yen 会唔会咩呢，即係我见到有啲报纸呢又讲就话个 yen 会有机会见返100咁。咁但係实际上嚟讲即係呢啲虚火嚟嘅啫。以嗰个即系日本嗰个经济，或者系以日本嗰个政府同央行嘅心意嚟讲，佢哋都唔容许个，我相信唔容许个 yen 再升翻穿100噶啦，即系个 dollar yen 应该就系100嗰个位咧，应该就系好难再见翻噶啦，短期之内。咁至于话会唔会有力向上突破咧，咁就要睇下其他，即系跟住落嚟嗰个政策方面啊，或者系嗰啲数据方面嘅表现咯。 即系加消费税前后呢段日子都系比较难预测，会唔会咧吓？ 系啊，其实我觉得就系加消费税前呢段日子嚟讲咧，就可能个观望态度，即系观望嘅气氛会比较浓厚少少。咁所以个 yen 嚟讲咧，就我估计就系话上高如果真系大位嚟讲，应该106咁上下啦。下低嚟讲咧，就如果你真系再见翻103边啊嘅嗰啲位咧，其实你不妨走去即系买翻啲 dollar yen 啦。即系我觉得就系话短线嗰个 dollar yen 都仲可以炒 trade， 即系炒个 range 嘅。 系。 咁我讲晒啲 major currency 啦，咁再讲翻啲商品货币啦。 加指都系同只澳纸嘅情况都差唔多啊， 难兄难弟，其实两个都系咁个加指嚟讲咧，就上个礼拜就曾经个 dollar can 咧就曾经升过上去109.90嘅 咁呢个亦都系好多年都未见过嘅高位啦。咁啊，个加子弱嚟讲咧，就主要原因就系话咩咧？即系大家都觉得佢个经济唔系咁好啦，即系未能够受惠于啊美国嗰个经济复苏啦。 系 啊，咁即系譬如近期我哋所见嘅，即系无论嗰个 GDP 啊，或者系个就业数据啊，咁其实加拿大嗰方面咧都系比较疲弱少少嘅。 加上个天气仍然都系咁冻啦，吓。 系啊，咁呢个亦都系有个原因啦，即系令到大家都系对于加拿大嘅经济前景嗰方面咧就大打折扣呢个信心吓。咁、所以国家指嚟讲咧，上个礼拜嗱1110嚟讲咧系一个比较重要嘅心理阻力啦。咁、短线之内呢，我相信就係话冇乜嘢特别嘅因素係可以令到嗰、那个啊美金係冲穿110住嘅，即係我相信暂时嚟讲都应该守得住嘅。 咁、 但係个加指反弹幅度嚟讲呢，我又觉得唔会有太多囉，即係啊佢喺乜嘢位落嚟嘅，咁佢即係佢应该就系话反弹嚟讲咧，都系最多都系去翻嗰啲位置，即系譬如话啊、近期嚟讲佢都系九个 range 应该系零啊1.05到1.1咁上下啦，即系个咩嚟讲？如果收窄少少就1.07到1.1啦，啊，咁我相信就系话佢应该短期之内咧就1.1需要有更加不利嘅消息先至可以触发到，即系穿到呢啲位啊。咁但系如果就算个加指有反弹嚟讲咧，吓、啊，我相信都应该系1.07、1.074啊，即系先到1.085到跟住。啊，1.074啊，呢啲位置，我相信暂时嚟讲都唔会话真系话有太大嘅力度再升上去，即系去到1.074亦都行人止步，所以啊，短期嚟讲你可以咩咯，即系当个 range 系1.074到110咁，唔系啊，核到110咁上下咯，个 dollar can 嚟讲就， 嗯， 啊，咁澳洲同纽子咧，我讲翻澳洲纽子嚟讲咧，澳洲上个礼拜系焦点啦，因为实际上嚟讲咧就系话佢啊碌落去嘅幅度咧系比大家预期大啦，啊，咁其实上个礼拜初嘅时候表现其实唔曳嘅，上个礼拜初嘅时候佢最高都曾经见过0.9085嘅， 系， 啊，咁我哋俾个 range 嚟讲咧就0.90-0.885到0.9040啦，咁如果你真系话喺0.904，你可以走去沽到个澳洲纸嘅话咧。吓、啊，咁其实你可以食晒成个浪，即系啊咩嘅，即系啊到目标0.885，甚至乎如果你推嗰个指示嚟讲咧，啊你可以继续睇落去。我都话啊，一路嚟讲我都讲就系话啊，澳洲央行个行长都已经打晒开口牌，话个当啊个澳洲纸咧系会见翻0.85， 系 吓。咁我相信佢係会咩嘅，即係可以到嘅，亦都估计就係话甚至乎佢可以即係、更加比0.85更进一步，即係甚至乎去到0.83或0.80亦都唔奇。 即係唔知係咪近得中国多啊，好有呢个计划经济 feel 啊。 係啊，其实个澳洲指跌嚟讲呢，就第一嚟讲就係话去咩啦，即係去嗰个就业报告差啦，令到嗰个减息嘅疑虑再起啦。 嗯、 啊，因为我啊，因为你我哋都知道就话头先都提过啦，就系话佢个职位嗰个减少咗22,600嘅，即系比起嗰个预期系差好远嘅。啊，咁当然即系澳洲个经济唔能够同美国比啦，美国嗰啲啊，即系增加或者减少嘅职位系10几-20万啊咁。啊，但系澳洲呢啲即系如果系2-3万，其实都已经系非常之大嘅数字嚟嘅。 啊。 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话啊，中国个经济咧确实系有放缓嘅迹象嘅。啊，咁我见到个 A 股啦，升极都升唔到，而家都碌翻来2000点边添，啊，咁即系印证就系话中国嗰个经济咧，就其实都仲系有好大嘅问题啦。咁第三就系话啲商品价格嚟讲咧，都始终系偏远少少啦，啊，即系已经系一个高峰期过去嘅时候咧，对个澳洲纸嘅走势嚟讲咧，啊，都仲系比较不利少少咯。 系， 啊，咁所以啊嗱，其实跟住今个礼拜嚟讲咧。啊，有啲數據嚟講都幾重要下嘅，譬如話好似個中國咧，就禮拜一咧，佢會出個 GDP 啦，啊，亦都有一啲即係工業生產啊、城鎮投資啊嗰啲數字啊咁，啊，對於中國嘅經濟咧有個啟示，咁亦都對於嗰個澳洲紙嘅嗰個走勢嚟講咧，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咯，啊。咁亦都系咩啦？即系啊，譬如话个新西兰嗰方面咧，亦都系会啊喺礼拜唔知礼拜一定礼拜二咧就出个 CPI 嘅啊。咁而家大家都即系个楼指啊喺嗰、那个 近期嚟讲系相对澳洲纸系强啦。啊，咁亦都系因为系咩嘅？因为大家都有个憧憬咧，就系话新西兰央行系会喺今年啊首季或者系啊头即系上半年咧系会有加息嘅。啊，咁但系呢一样嘢嚟讲都系一个炒作嘅啫。讲真句，即系如果你真系就算加息嚟讲，啊，都已经系大致上喺个汇价嗰度反映晒噶啦。所以临尾即系个楼指上个礼拜亦都系临尾向，最收尾咧就碌翻落去啊0.824附近咧就低收嘅。 嗯， 啊，咁所以其实就即系始终你唔能够话咩咁，即系有地心吸力，你就始终都系要往下跌。啊，咁我哋都话今年嚟讲系睇好嗰个美金嘅，咁所以所有嘅 currency 嚟讲咧，啊，都系会备受睇淡嘅，即系如果喺我嘅角度嚟讲，啊。嗯，咁譬如话好似咩咁咧，好似上个礼拜咁，其实即系前个礼拜，当然就系话美国出嗰个就业报告嚟讲咧，系差到即系令到人哋又唔系太相信啦，即系就业职位嚟讲唔够100,000份啦，啊系得个7万几份啊，7万4份啦咁，啊咁亦都影即系曾经影响到大家都觉得就系话啊联储局系咪做错决定咧，即系佢个退市，因为佢由一月开始去减到750啊嘛，即系由850减100亿噶嘛。 咁其实都好多嘅啫，其实都象征式嘅啫嘛。 啊，其实佢呢个系只不过系咩啫？我哋要知道就系话佢所谓嘅退市唔系话真系话啊退晒，只不过系逐步咧，即系叫做收身啊，唔好再咩啦，唔好再俾嗰个啊，唔好俾个身形再膨胀啦。因为你到而家你就算系你由一月开始减到750亿，但系你嗰个 balance sheet 咧，即系个资产负债表咧，你都系仍然不断咁膨胀嘅。啊，系要直至到你真系话咩咧？直至到你真系完全停止买债啦，甚至乎开始减持你 balance sheet 里面啲债啦，咁啊，即系你嗰啲啊国债或者 MBS 啊，咁你先至开始叫做退市啊嘛。即系其实而家只不过系收身啊，就唔好俾佢继续肥落去，即系肥得太紧要啊。所以其实呢个系有个少少嘅分别咯。咁啊，联储局喺啊月底嘅时候咧就会开啊伯南克主持嘅最后一次会议啦，啊咁大家亦都睇下就系话佢会唔会进一步咧就减少嗰个买债规模啦。跟住其实近期嚟讲咧，啊联储局嗰啲官员走出嚟讲嘢咧，我见到即系无论鹰派又好，鸽派又好啦，啊都系支持嗰个减少买债呢一样嘢嘅。啊，咁而上个礼拜嘅学皮书咧，即系啊嗰、那个经地方嘅经济报告啦，亦都显示就系12个啊地区咧，有9个嘅即系个经济系有识到增长，即系其实啊对于美国整体个走，即系经济整体走势嚟讲咧，其实都仲系啊有条件俾联储局咧继续系去做佢个 tapering 嘅， 即系个 trend 都比较乐观啲啦。 系啊，咁而上个礼拜嗰啲数据嚟讲，亦都系咩咧？即系美国个数据，即系无论系零售销售啊或者系其他啲即系啊 jobless claim， 即系嗰啲新申请失业人口啊或者系啊工业生产啊，即系所有呢啲数据嚟讲咧，都系指向美国嘅经济咧系稳步复苏嘅。啊，所以今年嚟讲咧，我觉得就系美金系确实系可以提高一线，即系其他 currency 嚟讲咧，啊，其实都系不宜过于高估，即系最多只能够就系话你喺反弹嘅时候咧，啊，就趁高估，你要走去追呢啲 currency 咧就无谓啦，即系讲真句。 嗯，咁今个星期除咗中国啲数据公布之外啦，咁仲有咩重要嘅数据或者系指示要注意咧吓？ 加拿大央行咧就礼拜三嘅议息嘅，啊，咁我哋亦都要睇下就系话佢会唔会有啲乜嘢特别嘅声明啦，即系话呢个或者会系啊令到个啊美 dollar can 升穿110嘅关键，或者系即系缩翻落去嘅关键，啊，咁美国嗰方面嘅数据咧集中喺礼拜四啦，咁亦都冇乜嘢特别啦，即系你除咗 jobless claim 之外，你系个二手楼销售同埋个啊领先指标。咁其他日子嚟讲都冇乜数据出，所以今个礼拜可能会比较淡静，大家亦都一开始 prepare 呢就係话为下个礼拜啊伯南克主持嘅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呢啊做一个心理准备。咁至于话欧洲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嚟讲呢，就都啲数据嚟讲我諗比较睇得下嘅就係话咩啦，即係三个商品货币国家，即係澳纽加嘅 CPI 啦，即係个通胀数字啦。咁英国呢就会喺礼拜二定礼拜三呢就应该係公布嗰个就业报告㗎。 啊，咁其他都冇乜特別啦，所以今個禮拜我相信嗰啲 range 嚟講咧，啊，亦都係會唔會有太大嘅波動咯？或者喺我哋嘅下一節嚟講咧，我哋先至講啦，即係或者大家如果有興趣聽嘅話，都係去翻 William Forest 嗰度啊， okay, 即係入會聽翻啦，冇錯啦。 好，咁啊，下一節再講啦 嚇。OK， 啊，拜拜。